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请收听王强的成名作长篇小说《圈子圈套》第一部，演播文天。 红军和韩香相遇在咖啡馆见了面。当韩香听红军说到浦发的项目也许就是摆在韩香面前的一个机会的时候，韩香把茶杯挪到一边，坐直了身子，往前凑了凑，很有兴趣地说： 哎，你说说看，我很想听听你的看法。 红军接着说：你刚才说的很对，要想在一个地方有所发展，必须抓住一块业务。这块业务要么是企业现有的核心业务，要么就是企业未来的新兴业务。想把现有的核心业务抓到手里难度很大。首先，核心业务已经掌握在别人手里。周副总掌握着市场和营销，柳副总掌握着人、财务，生产和经营更是金总亲自参与，你很难争过来。而且啊，和你一样雄心勃勃的人恐怕大有人在，都盯着这些实权。另外，就是金总对你再器重，也不会贸然把你送上这么关键的岗位，他不放心。所以我觉得你现在的策略应该是首先寻找机会，来全面深入地介入浦发集团的核心业务，树立你新生代的代表人物的地位。同时啊，积极寻找浦发集团的新兴业务方向，并争取负责新兴业务。浦发在转型，现在的新兴业务就是今后的核心业务。谁最早在浦发拓展新业务，谁就有可能在今后的浦发中成为核心。韩香认真地听着，听得眼睛都开始放光了。他见红军停住了，忙追问： 哎，你接着说，说一说这个软件项目。 红军又喝了一口咖啡，笑了笑说：哼，你可一定不要把它看作只是买套软件，装到电脑上就完了。这是浦发转型的很重要的一步。浦发的人、财、物、产、工、销，所有业务都要涉及到。没有用过软件的部门啊，这次就要用软件管起来。已经用了的，要统一移植到这次新买的软件上来。你啊，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真正深入地了解浦发所有的项目，让各个业务部门的人也都真正地了解你。未来的浦发主要的经营和管理流程都是依托在这套软件系统之上的。可以说，谁掌握了这套软件系统，谁就掌握了浦发。而且这次的软件项目体现了最先进的管理理念，包含了最高的科技含量，规模最大，难度和复杂性也最高。我告诉你，浦发这些年搞的项目里没有可以和它相提并论的，你就成了新浦发的代表人物。我还相信啊，浦发的新兴业务一定比老业务更容易利用这套软件，而你呢，也可以顺理成章地参与新兴业务，进而成为新兴业务的负责人。韩香琢磨着红军的每句话，眉头皱了起来，问红军： 这样一步步走下去的确很好，可这第一步怎么走呢？我能弄好这个软件项目吗？ 红军听韩香这么问，心里暗暗地松了口气。他刚才的一番苦口婆心已经让韩香动了心。韩香现在关心的已经是怎么去做，而不是要不要做了。红军一鼓作气说：依我看，浦发的项目就缺一个强有力的负责人，而你正是最佳人选，简直是非你莫属啊。首先， 这个负责人要有足够的权威，才可以在项目中调动所需要的资源，在关键时刻可以拍板。而你凭现在的地位，你和金总的密切关系，完全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其次啊，这次的项目涉及所有部门，牵扯各方利益，由直接负责某个部门的人来做负责人，都很难协调各种矛盾。所以虽然刘副总很积极，但因为他直接管着财务等部门，销售总公办都可能怀疑他的公正。而你就不同了，你恰恰不隶属于任何业务部门，大家都会相信你可以一碗水端平。另外，你本身就是学经管的，负责企业管理软件的项目也是名正言顺，你又最年轻，学习能力强，所以你想想看，在浦发那么多人里面，你能找出比你更合适的人来吗？韩香已经被红军的这一席话弄得热血沸腾了，心里有股强烈的时不我待，舍我其谁的豪情在冲撞着。他激动地向红军伸出手来，两个人的手在桌子上方握在一起。韩香说，你的意思我全听懂了，我觉得句句在理。没错，这次的软件项目就是个契机，我完全应该抓住这个契机，直接进入到浦发的全面业务中，而且可以独当一面，用项目的成功来证明我自己，同时为掌握浦发的新兴业务占据一个有利位置。好，我明天啊就去和金总谈，向他主动请战。金总给这个项目负责人起了个名字，叫项目总指挥。他们以前搞工程会战的时候弄的毛病，老像打仗似的。对了，你们外企就喜欢叫什么总监，我请他派我来坐这个位置。红军微笑着，以为韩香的话说完了，刚想把手收回来，没想到韩香又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以后啊，我一定会经常向你讨教的，哎，你可必须帮我把这个项目搞成功啊。红军就以退为进地说，哦，那是肯定的，即使你们选了其他公司的软件，作为朋友，我也会尽力给你出出主意，毕竟经历过不少项目了。韩香摇了摇头说，你上午讲的那九条里，不就是一再强调人的因素比软件重要吗？我是在选合作伙伴，而不是在选软件，我相信你是我最好的合作伙伴。这次红军没有急于把手收回来，而是把左手也抬了上来，放在两人一直握着的右手上，用力按了按。红军和韩香走出咖啡馆的时候已经快11点了，风一点没有变小的意思，呼呼地刮着。红军在咖啡馆外面的小街上拦了一辆出租车，把韩香先送上了车。他一只手裹紧衣领，一只手在风中挥了挥。等车走远了，红军转过身，一边努力背对着风，一边向小街的两头张望，寻找着空车。忽然他的目光定住了，就在他的正对面小街的另一侧，两棵细长的已经被风刮弯了的小树中间，立着一个同样细长的身影，迎着风倔强地笔直站着。红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又眯起眼睛仔细看，那人一动不动，红军看不清那人的脸，但觉得那个人一直在死死地盯着自己。终于红军看清了那人被风吹起的风衣的颜色，是紫红色。红军确信了自己第一眼的感觉，是菲比。红军立刻向街对面跑过去，大风把他吹得差一点刹不住脚步，他几乎要撞到菲比才停了下来。现在鼻尖对着鼻尖，红军终于看清了菲比的脸。菲比满脸通红，红军想起来这一整天他的脸色都是这样红红的，他顾不上去想他之前的脸红是为什么， 红军很清楚，菲比现在的脸红是被风吹的，被冻的。红军马上拉着菲比的胳膊转了个半圈，这样菲比就可以背对着风，而红军变成迎风站着了。菲比的眼睛终于可以完全睁开，一眼不眨地看着红军，笑了。红军脑子里在想菲比是怎么找到这里的，他想起来下午和韩香约定这家咖啡馆的时候，菲比就在旁边听着。红军吃力地把嘴张开一道缝，问菲比：“什么时候来的？”“ 不到十点就到了。谁想到你们真聊这么久。” 红军吃力地说：“哎，怎么不进去啊？给我发短信也可以啊。”“ 怕影响你吗？” 红军大声问：“哎，怎么了？有什么急事吗？”菲比刚一见到红军就变得亮亮的眼睛这个时候又暗淡了下来，他过了一会儿才说：“ 没事儿，想见你，想让你请我吃饭。” 红军哭笑不得，本想从鼻子里往外哼一声，结果被风呛了回去。他有些不耐烦地说：“为什么非得选今天呀？这么大风，改天不行吗？”菲比咬着嘴唇，一个字儿也不说，只是轻轻地摇了下头。红军又问：“哎，别说是你生日啊，那也太俗了。”见菲比又摇了摇头，他又咧着嘴笑着补了一句：“嘿，今天是129，你要纪念学生运动吗？啊？”菲比没有笑，又摇了下头。红军伸出手拉着菲比的胳膊说：“走吧，打车送你回家。有话呀，上车再说，风太大了。”菲比没有动，红军又拽了一下，还是没有拽动。菲比死死地定在地上。红军看着菲比的脸，刚要大声喊出来，却一下子呆住了。借着被风吹得摇摇晃晃的路灯的微光，红军看见菲比的眼睛里两串大大的泪珠无声地淌了下来。红军懵了，他在脑子里对自己说：“完了。”红军最见不得女孩在他面前流泪了，这是他的软肋，这是他的命门。菲比的眼泪一瞬间就把红军给俘虏了。红军的心一下子软了下来，他觉得面前的菲比是那么的凄美，对他是那么真情。红军双手扶住菲比的肩头说：“算了，我算是死在你手里了，走吧，反正我刚才咖啡喝多了，一点也不困，干脆啊，我陪你吃饭，陪你聊天，陪你一晚上。”菲比笑了，眼泪却没有止住，仍然刷刷地流着。红军也笑了：“我手脏，你自己找东西把眼泪擦了。哎，被风一吹，皮肤该坏了。”菲比使劲点了点头，把手伸进手包里掏着。红军侧过身和菲比并排站着，把手搭在菲比的肩头，搂着菲比说了一句：“走吧。”菲比和红军沿着小街向前面的十字路口走去，没走几步，菲比就把头歪过来靠在了红军的肩膀上。红军的脖子有些僵硬，又过了一会儿才放松下来，慢慢的把头也歪过来，和菲比的脑袋挨在了一起。刮了一夜的风在第二天早晨停了，多日的阴霾被大风吹得无影无踪，压在北京城上的灰蒙蒙的盖子终于不见了。红军几乎一夜没睡，精疲力尽地进了办公室，抬起干涩的眼睛看了一眼窗外，不禁叫出声来：“啊， 真是难得一见的景色呀。天空蓝蓝的，没有一丝杂质，视野开阔极了。办公室位于西北角的位置，现在也有了优势，可以一直清晰地看到西面和北面的群山。红军甚至觉得自己看见了香山上的索道缆车，又一想，怎么可能呢？红军独自笑了笑，觉得心情非常舒畅。他坐到椅子上，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每天早上的例行功课，处理信箱里的电子邮件。很快，他的一番好心情就被一封电子邮件彻底破坏了。红军紧皱着眉头，努力压着胸中的火气，把这份电子邮件打了出来，走到外面给自己倒了一杯水，然后扫视了一下外面的几张办公桌，又走到前台问玛丽，菲比还没到吗？玛丽立刻站起来摇着头说， 哦，还没到，也没打电话过来，可能还在路上，应该快到了吧。 他看着红军铁青的脸，声音越来越小，最后都小得快听不见了。红军看他这样，也没心情向他解释，而是硬硬地说了一句，等他来了，让他马上来见我。说完就转身回去了。玛丽吓得呆呆地站了一会儿，才又坐下。红军回到办公室，强迫自己坐下来，但再也没有心思看电子邮件或做其他的事情，就干脆双手抱在脑后，在椅子上仰着，眼睛直直地盯着门口，等着菲比的出现。过了一阵，红军觉得快熬不住了，正要让玛丽打菲比的手机，他听见外面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脚步声停了一下，估计是玛丽叫住菲比说了什么。脚步声又响起来，直奔红军的办公室。很快，菲比出现在了门口。菲比的脸色红润，亮亮的闪着光泽，一双大眼睛也亮亮的，看着红军。脸上露出的是昨晚在咖啡馆外面终于见到红军时的那种微笑，甜蜜而满足。慢慢的，菲比的微笑僵住了，眼神也暗了下来，眉头也皱紧了。菲比看清了，红军正像一个凶神一样瞪着自己。明白了，他不是在开玩笑。菲比害怕了，他从来没有见过红军的这副样子。菲比蹑手蹑脚地走进红军桌子对面的椅子，一只手摸到椅子靠背，慢慢地刚要坐上去，红军阴沉地说了一句，你干的好事。菲比的重心刚放到椅子上，被红军这句闷雷一样的话吓了一大跳，差点摔在椅子上。他马上撑着椅子站直了，把滑到眼前的头发又捋到了耳朵后面，脸色苍白地望着红军。这要是在平时，红军肯定被菲比的样子逗乐了，他的心也早就会软了下来。但红军强制自己继续板着脸，冷冷地瞪着菲比。过了一会儿，红军抓起刚打印出来的电子邮件扔给菲比说，你自己看看。菲比忙接过那张纸看了起来，觉得已经看完了，就抬起头来。红军又恶狠狠地说，背面还有，这种垃圾不配浪费我两张纸。菲比忙把纸翻过来，又继续看完，然后抬起头气呼呼地说，这个 Lucy 怎么像头疯狗一样啊，他也太……红军毫不客气地打断菲比的话说，你少说别人，我先问你，谁是你的经理啊？菲比怯生生地没敢回话，只是把手抬到胸前，悄悄地把食指伸出来向红军指了一下，就又缩回去。红军被菲比的举动弄得心里暗笑，但脸上没有丝毫的缓和，继续质问，我再问你，你英语怎么样？菲比有点被搞糊涂了，不知道红军是什么意思， 只好说， 凑合吧，不太好，也就够用吧。 红军被菲比的话弄得火气又上来了，他大声问，够用？够怎么用？你能用英语打官司吗？你能用英语吵架骂人吗？菲比更糊涂了，愣愣地摇了摇头。红军一下子爆发了出来，他指着菲比手上的纸，几乎是吼着说，那我问你， Lucy 让李龙伟去上海出差的事，轮得到你直接找 Lucy 说吗？你凭什么用 email 和 Lucy 打仗，和他打这种笔墨官司？菲比明白过来了，满脸委屈，又急又气地说， 我哪里和他打仗了？我听李龙伟一说，我当然着急了，浦发写标书这么紧张，哪还能去出差啊？ 红军听到菲比还在辩解，更生气了，他说，轮得到你和他讲吗？李龙伟当时就告诉我了，我和 Lucy 讲一下就能解决了。菲比更委屈了，撅着嘴说， 我怎么知道嘛？昨天晚上我听李龙伟一说就急了，你又在和韩香谈事儿呢，我就赶忙给 Lucy 写了一封 email。 红军也不由得生李龙伟的气，自己已经告诉他不用管了，自己会负责和 Lucy 沟通，这个李龙伟还和菲比叨了什么呢？看来李龙伟对 Lucy 非常不满，总要找人倾诉，可他偏偏找到的是菲比。 听众朋友，王强成名作《职场商战三部曲》《圈子圈套》第一部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文天，录音张笑音，责任编辑吕鲁波。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请收听王强的成名作长篇小说《圈子圈套》第一部，演播文天。 红军很生李龙伟的气，自己已经告诉他不用管了，他会负责和 Lucy 沟通，这个李龙伟还和菲比叨了什么呢？看来李龙伟对 Lucy 非常不满，总要找人倾诉，可他偏偏找的是菲比。红军拿起桌上的电话机在空中挥舞了两下，又拿出手机对菲比比划着说，公司给每个人的桌上配的电话是干什么用的？公司每个月给你报销手机话费又是为了什么？啊？你为什么不打电话？为什么偏偏要用你词不达意、狗屁不通的英语来写这种白纸黑字的东西？红军话一出口也有些后悔了。他不该说什么狗屁不通的。他看着菲比的脸变红了，眼圈也红了起来，就赶紧缓和了一些说，菲比，英语不是你的母语，是外语，你写出来的并不是你要表达的意思，同样英语也不是 Lucy 的母语，对她来说也是外语，她理解的就更不一定是你要表达的意思了。 Email 本身就不是一种很好的沟通方式，它不像电话，你说了第一句就可以根据对方的反应来决定如何说第二句，但是你无法用 email 来和对方进行实时的交流啊！你不知道人家看了你的第一段会怎么想，即使你知道了也晚了，因为你的第二段已经写上去发给人家了。所以说 email 最适合用来做什么你知道吗？最适合用来下战书，用来发最后通牒。有些美国人把发电子邮件说成是扔电子邮件，这个扔字就非常形象，它就像两军对垒，互相往对方的战壕里扔手榴弹。菲比嘴里嘟囔着，我没有对他宣战啊，我就是想请他不要调李龙伟去上海，是 Lucy 他自己神经过敏，还写了这么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东西。红军又开始不耐烦了，他说，你怎么还不明白啊？你不要讲你本来是什么意思，你要看看 Lucy 给你的 email 理解成了什么意思，你再看看他是什么时间给你回的 email。 菲比看了一眼手上的纸，笑着说，昨天夜里0:25，那时候啊，咱们正在喝永和豆浆呢。红军没好气地说，你少提那个啊，我敢断定他昨天晚上没干别的，全用来给你回这封 email 了。你看看，你看他写了多少，对你的 email 逐字逐句的辩解反驳。他现在肯定正等着你或者我再找上门去和他接着打呢。他还专门复制给了 Jason 和 Roger， 要让大家都来主持公道。这种你来我往的笔墨官司是不是内耗啊？本来很容易解决的事情，让你一下子把矛盾挑起来，告诉你啊，现在可就难办了。菲比不知所措地说，谁知道 Lucy 现在就到了更年期了，那你说怎么办啊？红军哼了一声说，哼，怎么办，你惹的麻烦还不是得我给你擦屁股呀。菲比的脸腾的一下就红了，好像连耳朵和脖子都红了，他咬牙切齿地说，真不文明。红军也知道忙中出错又说了不该说的话，但也顾不上了，又补上一句，你记住啊，以后整个北京办公室的人都要记住， 同一个办公室的，不许打内线电话，有话走过去当面说。找上海和广州威胁的，尽量打电话，除非有文件要用 email 发，否则尽量少用 email。 最后发 email 的时候，如果直接发给或者是复制给其他部门的人，包括给他们经理的以及 Jason， 都必须事先让我过目。最后红军又没好气地说，没事了。菲比站起来低声说， 那我出去了。哎，今天晚上咱们去哪儿吃饭呀？ 红军挥了挥手没有说话。菲比撅起嘴失望地叹了一口气，转身走了。可他一出红军办公室的门，他的表情又恢复了常态。红军正在盘算着怎么收拾现在的局面，暗自念叨着准备在电话里对 Lucy 的说辞。桌上的电话响了，红军接起来，是 Jason 打来的。 Jason 在电话里又让红军吃了一惊，他突然要在明天开经理层会议，红军必须跑到上海去。尽管红军再三说明仍无济于事，在 Jason 的眼里，十个普发项目也不如他召开的会议重要。可能 Jason 根本就对红军扑在普发项目上不以为然，那是销售该做的事情吗？红军想起了 Jason 用来拒绝亚太区会议的理由，可是红军没有老婆，不能借口老婆生病而不去。红军忽然羡慕有个老婆的好处了。挂上电话，红军苦笑了一下，去上海也好，自己不是刚教训过菲比有话最好当面讲吗？现在好了，我可以当面和更年期提前的 Lucy 打交道了。两天后的早上，红军又是疲惫不堪地走进了自己的小办公室。他把自己摔在椅子里，连笔记本电脑都懒得打开。反正头一天晚上刚和 Jason 等人分手，谅他们一夜之间也搞不出什么新动作。红军用手撑着脑袋养养神，头一天闪电般的上海之行眨眼之间就过去了。他又坐在了这间小办公室里，这种时空变换让红军觉得有些糊涂了，究竟昨天是一场梦，还是现在还在梦里？往常是打出租车上下班，昨天是把飞机当出租车打着上下班了。红军坐的是早晨7点多的飞机，一切顺利。可是等他赶到威胁尔上海位于南京西路上的办公室的时候，还是比10点钟晚了一些。不过红军很快就发现他并没有错过什么有价值的内容，因为 Jason 还在喋喋不休地大讲他当年在台湾的丰功伟绩，如何把一家公司的销售额在很短的时间里翻了很多倍。红军到现在还想不出来昨天的会议究竟达成了什么成果。Jason 等人都是神侃的高手，一直云里雾里的，弄得红军这个来自天子脚下的侃爷都不好意思开口了。慢慢的，红军觉得不对了，他发现自己成了众矢之的。会议的主要话题是讨论明年各个地区的销售任务。红军意识到其他人都很默契地要把他放到火堆上去烤。威胁尔北京这么弱的团队，这么差的基础，大家都视而不见，非要让红军承担全公司销售指标的一半还要多。理由只有一个，哼，威胁尔北京现在有你红军了吗？红军没有辩解，他只是静静地听。他心里清楚，亚太区的苛刻还没有把明年中国区的指标分配到 Jason 头上。 而红军关心的并不是威歇尔北京在整个威歇尔中国公司里承担的比例，而是威歇尔北京要承担的销售指标的具体数值。上海的罗杰和广州的比尔一再给红军戴高帽，乍一听都是赞许和吹捧，可稍微琢磨一下，就会发现里面充斥着冷嘲热讽。向红军发难的领军人物当然是 Lucy。 菲比的那封电子邮件已经被特意打印出来放在了每个人的面前。让红军稍感意外的是劳拉。红军心里想，他和劳拉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啊，结果劳拉也专门准备出来了一份三个办公室在过去两个月里的费用花销对照表。红军负责的北京的确比上海和广州的人均费用高了不少。红军虽说没有想到劳拉也跳了出来，但是面对他的攻击心里却很坦然。红军没有超出他的权限审批任何一笔费用，至于哪笔钱该不该花，该花多少，本来就应该他说了算。除了红军，对所有这些都不表态的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 Jason。 在整个会议中，红军最留意的就是 Jason。 Jason 对其他人投向红军的明枪暗箭一概没有反应，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红军还发现，不仅是对他红军如此， Jason 对其他人之间的分歧或争斗也都是这样，他从不当着双方的面做裁判。红军一直在琢磨着 Jason 的招数，直到他坐在回北京的晚班飞机上才一下子豁然开朗了。 Jason 就好像是一只手的手掌，而红军、罗杰、比尔、 Lucy 和劳拉就是那五根手指。手掌最希望看到的就是任意两根手指之间都在争斗，这样每根手指都会竭力依附于手掌，以求获得手掌的支持。而手掌呢，则会在私下对每根手指进行一对一的安抚和笼络，而不会在公开场合表示对某一根手指的好恶。红军坐在机舱里旁若无人地笑了起来。难怪手掌和手掌听起来是一模一样啊。红军正闭着眼睛反思着头一天的上海之行，桌上的手机响了。红军拿起来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是从国外打来的，便下意识地用英语问候了一句。手机里传来的是浓浓的澳洲腔。你好，我是可可，还好吗？红军愣了一下。自从在新加坡和可可那次长谈之后，他们之间就再没有过任何单独的联系。手机的通话质量不太好，听着可可的澳洲腔就更觉得吃力了。红军刚想请可可打自己桌上的固定电话，又马上改变了主意。可可可能是有意不打公司电话的，因为他不想经过前台的玛丽转接。红军想到这儿，更觉得可可是一个很细心和稳健的人。红军站起身关上了门，然后面带微笑热情地冲着手机说，啊，可可呀，我很好，好久没有联系了。可可笑着说，是啊，因为你和我本来就不应该经常联系的嘛，啊，尤其不应该在私下里单独联系，否则我们的朋友 Jason 他该不高兴了啊。红军不好说什么，只能没话找话地问了一句，啊，你现在在哪儿啊？悉尼还是新加坡？可可说，悉尼，我昨天刚结束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旅行，回到家的感觉很不错。对了，我听说你昨天也是出差刚回来，所以给你打电话问候一下。 红军本来是随口一问，对柯克的回答并没在意，但是柯克提到的听说二字引起了红军的好奇。 他会是听谁说的呢？ 看来柯克对我和威希尔中国公司的动向挺了解嘛。红军想着，他说， 啊，是啊，我昨天去上海了，Jason 召集了一个经理层会议。 柯克笑着说，那一定是个很有意思的会议吧。红军也陪着笑了一下，主要是讨论明年的业务计划，比如销售指标。 柯克沉吟了一声，他接着说，说说你的感觉，这是你头一次参加威希尔中国的这种会议吧。 红军谨慎地回答， 是啊，而且是前天才通知我要去开会的，我没有时间准备，所以主要是听 Jason 和其他人说。 柯克又笑了，就像你上次在新加坡的时候那样，当了一个听众。红军对着电话笑了一声，但没有再深谈。柯克忽然直截了当地说， 我跟你打电话就是要对你说，不要把那些放在心上，不要灰心，我会支持你。 红军心里一惊，他嘴里已经说了出来了， 你都知道了。 柯克笑着轻松地说， 凡是我应该知道的啊，我都知道了。 红军的大脑飞速地转着，他把昨天开会的所有人像走马灯一样的在脑子里过着，会是谁这么快就向柯克报告了呢？他首先排除掉了自己和 Jason 两个人。会议室里当时在场的还有罗杰、比尔、 Lucy 和劳拉。那间会议室的隔音的确很不好，但堂堂的柯克不会安插一个什么小人物在外面偷听的，而且柯克这么快就打了电话过来，肯定不是什么人无意中一点一点透露出去的，那要很久才可能传到柯克的耳朵里。 柯克又说了一句，你不用猜测在你们中间还有谁也是我的朋友，你放心。第一，这个人不知道我要和你联系，第二，将来我一定会告诉你这个人是谁，我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 红军又吃了一惊，这个柯克开始让他暗自钦佩了，但是柯克的手段和心计已经让红军觉得有些不舒服了。红军不能再多想，他得搭腔了，就转了个话题， 我现在所有的心思都在浦发集团的项目上。 柯克很有兴趣地说，好的，我正想听你说说浦发的项目，可以给我多介绍一下吗？ 红军心想，还好啊，看来你柯克总算还无法从别人的嘴里打听到浦发的项目。红军便把浦发的情况大致向柯克说了说，虽然在浦发项目上柯克和亚太区都帮不上什么忙，但是这种沟通总是很重要的。柯克没有插话，他仔细地听完之后说， 我相信你的能力，尤其是你的判断。我要对你说的是，不要太急于证明你自己，我们还有时间。另外，不要理睬那些人发出来的噪音，你知道吗？有一种很容易的做法就可以让他们都闭嘴。 红军笑着说，我不知道。他估计柯克又要来个什么澳洲风格的幽默了。柯克很严肃，把一句话清清楚楚地送进了红军的耳朵里， 当你变成他们的老板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就全都闭嘴了。 红军挂断手机以后，柯克的这句话还在他的脑海里萦绕， 挥之不去。实际上，在后来的很多天里，红军都常常想起这句话。他在想，这是柯克对自己的承诺还是诱惑呢？是给自己的压力还是动力呢？他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其实都是一回事儿。又过了两天，已经是12月14日了。将近一个月没日没夜的辛苦劳作，李龙伟总算带着投标小组在晚上完成了所有投标用的方案书。红军已经和 Jason 在电话里把投标用的价格定了下来。他觉得 Jason 这个老板也有可取之处，他要什么折扣政策， Jason 就给他什么折扣政策。忙活了这段时间的结果是，红军找到了三家系统集成公司来代理威希尔在浦发项目中投标。一家是范宇宙旗下的公司，但具体会是哪家还不知道。另外两家都是和威希尔以前合作过的，关系都不错，只是他们和浦发的关系好像都一般。红军最后一次在电脑上把标书的重点内容检查了一遍，就吩咐菲比可以发给那两家系统集成公司了。但是他叮嘱菲比现在还不能发给范宇宙。菲比之前早已把包括授权书等商务文件的正本做好送到那两家公司了。红军也把该给范宇宙的这些商务文件压着不让他发。菲比用电子邮件把最后的投标方案书和价格清单给那两家发了过去，又打了电话确认收到之后来向红军交差。红军看了看表，快八点了。菲比有些着急提醒红军，哎，他们每家收到咱们的方案书都要花些时间和他们的其他部分整合一下，还要再打印装订，弄出一式四份的正式标书，明天一早就得去交标书了。再晚的话呀，范宇宙那边该来不及了。红军轻松地说，好，不用急，反正他们谁都得熬个通宵，再等等。菲比还是不放心，他问道，你还等什么呢？咱们该做的都做完了，现在也不会再有任何修改了，给他们也发过去呗。红军说了一句，我是怕他们修改。菲比一下子愣住了。 听众朋友，王强成名作《职场商战三部曲》《圈子圈套》第一部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文天，录音张笑音，责任编辑吕鲁波。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